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田阳。去年年末，一部以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为主角的电影《至暗时刻》在国内上映，收获了不少影迷的好评，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8.6分。影片中丘吉尔的扮演者加里奥德曼也是凭借这部作品获得了多个奖项的提名肯定，同时也成为了今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有力竞争者。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聊聊电影《至暗时刻》，聊聊加里奥德曼和丘吉尔。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有时候大家的目光过于盯着那些宣传声势浩大的好莱坞大片，很容易错过一些真正优秀的影片，而《至暗时刻》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如果你不是二战迷和历史迷，也许并不关心二战期间丘吉尔是怎样领导英国度过这段至暗时刻的。但只要你走进影院，静下心来欣赏这部影片，相信你还是会被深深打动和吸引。加里奥德曼扮演的丘吉尔可以说是神级的演技，还有导演乔赖特对影片节奏感的敏锐把控，让这部主要以对白为主的剧情片从头到尾都不显得枯燥。尤其是影片反映的那段历史，正好可以跟去年早些时候上映的诺兰电影《敦刻尔克》结合起来观看，更有一种相映成趣的效果了。影片讲述了丘吉尔在作为英国首相期间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选择，是向纳粹妥协做俘虏，还是团结人民奋起反抗呢？丘吉尔集结了整个国家为自由奋战，试图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度过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其实这部影片的看点跟前几年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林肯》有着相似的地方，都是去展现大众熟知的历史事件之下那些不为人知而又精彩纷呈的历史细节。而特别的是，至暗时刻颠覆了人们心中丘吉尔当上首相之后换帅如换刀，带领英国走向胜利的那种一帆风顺的印象，展现了丘吉尔临危受命却被党内主和派处处掣肘，面临信任和倒戈危机的困境。而这正是影片引人入胜的剧情张力所在。影片并没有以高大上的历史英雄形象来塑造丘吉尔，而是一上来就通过他对打字员的刁难，让观众看到了他性格古怪、脾气暴躁的一面。后来还通过别人以及他自己的描述，把他的种种乖戾之举归结为家族缺乏自制力的遗传基因在作祟，毫不掩饰丘吉尔性格和情绪上的缺陷。同时，影片也让观众看到了英国政界对丘吉尔的不信任和不靠谱印象，并非毫无道理，而是因为他当首相前的一系列施政都堪称败笔，实在让人无法相信他能够把英国往正路上引。有人说，也许丘吉尔无法成为治世之能臣，但他绝对称得上是乱世之栋梁。身处看不清未来的二战乱世，他坚持信念，坚守自我，甚至是盲目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坚定立场，成为了他有别于其他人的性格闪光点。也许正是因为他这种积极乐观的主战心态影响之下，上至王室，下至百姓， 才逐渐坚定了主战的信念，让丘吉尔逐渐变得不再孤单。 人性主角配角之间人性的连接和人性的共性共鸣。 丘吉尔是当时英国最孤独的人，他不是一个我们想象当中的我们熟悉的那种高大上的领导人物， 他展现了一个在历史镜头里在资料纪录片里展现不到的丘吉尔。 实际上他自己也有特别彷徨特别纠结以至于扛不住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我们都会碰到这样，但是他的信念告诉他，他必须要不能妥协。 非常非常，就像千军万马在他面前都能独挡一面，就是丘吉尔首相。就是我觉得我忘记了这个演员叫 Gary Oldman。 表演、编剧、导演都很有想法，都会做得非常棒。 家里的表演就是真的是贡献了影帝级的表演。 这样的表演的话，不是每年都可以有的，我觉得好几年看到一次这样的神级的表演。 而且这个电影一定是奥斯卡非常有力的争夺者，中国观众能够这么早的看到一个奥斯卡的电影，我觉得这机会也挺难得的。 那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众多影评人对《至暗时刻》这部电影以及主演加里奥德曼的评价，这些评价可以说都相当高了。在电影《至暗时刻》里，加里奥德曼饰演的丘吉尔是影片绝对的主角，臃肿的身躯，混沌的伦敦口音，时而抓狂时而睿智的神态，活脱脱就是丘吉尔本人，让你忘记了角色背后演员的存在。那这个加里奥德曼是谁呢？他1958年3月21号出生于伦敦，是一位英国演员、编剧、导演和制片人。当然如果光是这么介绍的话，大家可能还是感觉很陌生，那咱们换一种介绍方式。加里奥德曼是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的变态刑警，是吸血惊情400年中为爱所困的吸血鬼，他还是哈利波特的教父小天狼星，是蝙蝠侠三部曲里充满正义感的戈登警长。这么说的话，您是不是能想起来他是谁了呢？不过一旦您想起了加里奥德曼大概长什么样子，可能又会突然反应，不对呀，他长得跟丘吉尔实在太不像了吧，简直差了108000里啊，导演为什么找他来演呢？电影里怎么又完全变了个样子呢？您别急哈，这个时段呢，咱们就来聊聊加里奥德曼参演电影《至暗时刻》的过程。我们先来说说他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做了多少功课吧。前任演过丘吉尔的演员那么多，但每个演员身上多少都会有自己的影子，不是完完全全的丘吉尔。要想演好，只能从客观而真实的史料中去了解现实中的丘吉尔。所以加里奥德曼找到了一位专职研究丘吉尔的历史学家，把500份关于丘吉尔的资料筛选了一遍，选出了50份最有价值的进行学习和揣摩。这些资料包括大部头的传记，一部又一部超长的纪录片，以及各种录音带。他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去做这些准备工作，尽力让自己沉浸在人物之中。然而了解丘吉尔还只是准备工作当中的第一步，由于这部电影中大量场景都是以演讲和人物对话为主，因此演员必须要精准掌握丘吉尔说话时的神态和语气。因此加里奥德曼又找来一位歌剧演员，还有一位方言老师来辅导，甚至通过钢琴的音域来找到丘吉尔的声音规律。那段时间里，加里奥德曼的家人简直觉得家里住进了一个真的丘吉尔，因为他即使是回到家也会继续以丘吉尔的说话方式和家人对话。 Let them see your true qualities. My poor judgment. You hit your sense of humor. Oh, oh, oh.Your Majesty, Mr. Churchill. 事实上，一开始加里奥德曼对出演丘吉尔邀约，内心是想要拒绝的，他还是怕自己塑造不好这个人物。这不仅仅是因为刚才说的这些难度，更重要的是演员自己也非常清楚，他和丘吉尔的形象实在差得有点远。如果形象上做不到高度还原的话，不管这位老戏骨演技有多扎实，最终的效果可能不尽如人意。而这次的问题不仅仅是需要变脸，要想尽量接近丘吉尔的外形，加里奥德曼至少需要增重60磅，也就是50多斤。 对于一位已经59岁的演员来说，增重这么多，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这个时候，他想到了一位朋友，来自日本的特效化妆艺术家石河红。在他的帮助下，很快剧组开始投入了定妆工作。但没想到，光是这一项工作又花费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光是初期版本的头部模型就做了3个。最终，在表现神态最关键的部分，演员的眼睛、额头、嘴巴是没有假体覆盖的，而脸颊、下巴、脖子等其他部分则是用假体做出来的，甚至连头发也是需要把演员的真头发全部剃掉，每隔10天就需要换一顶新的假发。而身材方面，整个拍戏的过程中，加里奥德曼穿着一套约为自己体重一半沉的增肥装，每天光是把这身装备全部弄好，至少也得花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加里奥德曼自己就说了，整个拍戏过程中，我大概化了61次妆，每次至少2小时起步，整个算下来光化妆就花了超过200个小时。作为绝对的男一号，他每天凌晨不到3点就出现在化妆室，而在他全副武装之后，其他演员们才刚刚抵达片场。因此，在将近3个月的拍摄时间里，即便是导演，每天看到的都不是演员本人了，而是首相丘吉尔。导演乔赖特就回忆说，形象太逼真了，那3个月我几乎都快忘了家里长什么样子了，但只要他开始表演，我就知道还是加里奥德曼在这副丘吉尔的皮囊之下。那段拍摄的日子，加里奥德曼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将近19个小时。累吗？那是肯定的。他说，严重的睡眠不足会让人脾气变得很暴躁，我还要一动不动地坐在化妆室好几个小时，穿着增肥装行动也很不容易，有时候感觉还没开始演就和跑了场马拉松一样累。但最终他还是凭借着超凡的敬业精神，为我们献出了如此精彩的表演。而这一切努力都是因为他所饰演的正是英国最坚毅的男人之一。加里奥德曼说，我的想法是65岁的丘吉尔能够临危受命，去对抗最邪恶的纳粹希特勒，那我在这筹备中经历的一切算得了什么呢？一切都是值得的。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说的电影《至暗时刻》，这是一部以二战时期英国首相丘吉尔为绝对主角的影片。那今天呢，我们除了聊电影，也来说说和丘吉尔有关的一些文化事件。首先咱们就来聊聊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温斯顿·丘吉尔。温斯顿·丘吉尔的头上带有很多流光溢彩的桂冠，比如说经邦治国的政治家、战争中的传奇英雄等等。而他同时也是迄今为止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一位世界级的政治家。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颁奖词是这么说的，因其在历史和传记描写方面，以及在捍卫人类崇高价值的雄辩口才上表现的综合杰出成就，特此奖励。丘吉尔在政治和文学上的成就如此之大，此前从未有过一位领袖人物能这样兼备而且如此杰出。丘吉尔一生中写有26部共45卷的专著，他的处女作是一本战地报道集，1898年出版的1897年马拉坎德野战军的故事边境之战插曲。在1940年临危受命出任首相之前，丘吉尔还完成了日后被称赞为世界上最有趣的冒险故事之一的我的早年生活，写的是丘吉尔对他青少年时代生活的美好回忆，以及耗时8年才完成的马尔巴罗公爵传。 这本书的主旨是研究丘吉尔的伟大祖先第一代马尔巴罗公爵的生平事迹。当然了，光凭这些作品肯定是不足以让丘吉尔登上文坛巅峰的。实际上早在1945年丘吉尔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在随后的八年里他先后经历了三次严格的筛选。第一次，评审者认为我的早年生活较为一般，世界危机根本不是一部历史，只有马尔巴罗公爵传有资格获奖，但又认为仅根据这样一部作品颁发这项巨奖不大合适。第二次，世界危机被承认具有重大的文学价值，但仅靠这一部作品还是不足以具备获奖资格。一直到了1953年，丘吉尔才从25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而他当时的竞争者可是包括了海明威在内的。帮助丘吉尔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正是卷意浩繁的六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在二战太平洋战场还在激战的尾声时，丘吉尔就已经开始了这部巨著的写作。当然了，这也是因为保守党在1945年7月的英国大选中出人意料地败给了工党，丘吉尔也丢掉了首相之职而赋闲的缘故。他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写作班子，广泛搜求，整理各种有关材料，花了数年功夫，由他本人口授，每天大约8000到9000字，由秘书记录整理，再经他通审而成书，全书大约有200万字，在1948年至1954年间陆续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援引了大量的政府文件、会议记录、来往电函、个人保存的档案资料以及许多当事人的回忆，这些都是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按照丘吉尔自己的说法，这是由一个在不列颠帝国和联邦的战争和政策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在当时所看到的那些重大事件的真实记载。他在这部书的序言中也说，我并不把它称为历史，因为编写历史是属于后人的事，但我有信心地宣称它是对历史一个贡献，将对后世有所裨益。当年在英国，他的书一经问世，几个小时之内25万册图书居然一消而空。当丘吉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至第五卷的英文版已经卖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600万册，全世界40个国家的50家报社都做过连载。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文笔优美，行文流畅，尽管书中文献充斥，议论频繁，但全书读起来并不乏味。丘吉尔凭借此书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实至名归了。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电影《至暗时刻》和他的主角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说起来，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在拍照片或者自拍的时候啊，都喜欢用两根手指比出一个 V 字的手势，而这个手势就跟丘吉尔有着很大的渊源。倒不是说丘吉尔发明了这个手势，不过我们如果说丘吉尔是 V 字手势的推广大使的话，恐怕没有人会否认。在电影《至暗时刻》当中就讲述了丘吉尔比 V 字手势的一段故事。丘吉尔第一次对着媒体做这个手势时，手背是朝外的，而他的秘书看到报纸上的照片后不禁笑弯了腰。丘吉尔这才知道，手背朝外比的 V 字在民间意味着见鬼去吧。据说这个反 V 字手势起源于14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法国士兵在俘获英国弓箭手之后会砍掉他们的食指和中指，让他们再也无法拉弓射箭，还会比出这个手势羞辱他们。 所以从那个时候起，这个手势对于英国人来说就充满了侮辱、冒犯的意味。不过丘吉尔随后将 V 字调转方向，手心朝外， V 代表着 victory 胜利，而这个手势也成为了二战期间鼓舞士气的利器。后来无论是面对媒体的闪光灯，还是面对下议院的议员，他反复使用这个手势，提醒大家黑暗之后终将迎来光明。这个代表了胜利的 V 字手势也因为丘吉尔而广泛传播。1965年1月，丘吉尔溘然长逝，享年90岁。他的遗言是：这一趟旅程很愉快，值得到此一游，但一次就好。在丘吉尔的葬礼上，时任英国首相威尔逊为这位政治家兼文学家盖棺论定。温斯顿·丘吉尔阁下自己创造历史，自己谱写历史。2002年 BBC 发起过一个历史上最伟大的英国人投票，丘吉尔就超过了戴安娜王妃、达尔文和莎士比亚排名榜首。而很多人都认为最终奠定丘吉尔历史地位的正是电影《至暗时刻》中所呈现的这一个月的时光。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关于《至暗时刻》，关于丘吉尔，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当摩天轮最靠近星星，我问了你用真心的心情，曾遗忘失去没察觉的东西，是你帮我找回来不荒废的生命。你说就算我不出声音，你也懂得我在说我爱你，请靠着肩膀感受彼此呼吸，爱情就在宇宙里最安稳的运行。拥有爱的每天都是新天地，一起盼中的幸福绿叶成荫，白墙壁来目的，谁贴着谁的心，把你那个梦再说一次给我听。拥有爱的每天都是新天地，一起将岁月赶走编织默契，长头发暖手心，你的爱又想起，我唯一到过的天堂是你怀里。你说就算我不出声音，你也懂得我在说我爱你，请靠着肩膀感受彼此呼吸，爱情就在宇宙里最安稳的运行。墙壁来无定，谁贴着谁的心，把你那个梦再说一次给我听。拥有爱的每天都是新天地，一起将岁月赶走编织默契，长头发暖手心，你的爱又想起，我唯一到过的天堂是你怀里。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我是歌手老狼， 才想起同桌的你，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如果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开年巨献，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跟随作者江城一起探寻民国历史。 福享今生，今生享福。新华保险福金满堂红保险产品计划，领取多，领取久，领取活，好传承。详情请致电95567。新华保险，怪人生每一天。清明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以前老姐总说过年就像打怪兽，我就纳闷了，他又不是奥特曼。 过年多好啊，好吃好喝不上课。 有一种领悟叫哥长大了，催婚催娃催红包，三天吃成水桶腰。 别哭啊，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